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唐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姿势，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九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新闻发布会近日举行，今年以徒步京西乐享四季，徒步古道古村落，引领休闲新生活为主题的山地徒步大会共设了7个分站赛，其中京外分站赛5个，总计12条线路。报名者可以通过大会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查询线路信息及报名事项。记者从公交集团了解到，第六届北京农业嘉年华活动今天开始到5月13号在昌平区草莓博览园举办。为了方便市民出行，公交集团从今天起开通地铁天通苑北站到湘屯站的专线直达车。另外，途经昌平区草莓博览园的537路在活动期间将在节假日每天增加配车2到5部，确保市民的正常出行。今年18里店乡将开建桃溪、横街子、小武基3处大型郊野公园，总面积超过100公顷。建成之后，要想去公园里溜溜弯、透透气儿，感受森林的魅力，家住城区东南部的市民不用再跑远了。按照全市的绿化规划，4环5环路附近应当是城市绿化隔离带。今年朝阳区的通惠河、萧太后河、灞河、亮马河、北小河等重要的河流的两侧还将规划建设绿色生态廊道，打造色彩丰富的城市滨水景观。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了解到，4月10号0时起，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京沪高铁在开行14列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基础上增加16列，总数达到30列。春暖花开，备受人们关注和喜爱的武大樱花即将进入盛花期。武汉大学宣布，从今天晚上8点开始，开放网上免费预约通道。为了确保教学秩序，武大将在入口处设置人脸识别系统，对入校赏樱游客实行身份核验。工作日预约限额1.5万人，周末预约限额3万人。据了解，武大校内的樱花超过1000株，以日本樱花、山樱花、垂枝大叶早樱和红花高盆樱4种为主。每年3月中旬时，樱花盛开，成为武大一景，吸引众多社会人士参观游览。目前武大樱花已经开了3成，预计下周二左右完全盛开。记者从多家旅行社了解到，近期已经有多款春季赏花游线路推出，江西婺源的油菜花、无锡源头渚的樱花、杭州西湖的桃花、西藏林芝的桃花、云南罗平县的油菜花等，是国内最受游客喜爱的赏花游选择。今年日本赏樱线路价格同比去年上涨了 6% 左右，今年赴日赏樱游出行高峰将从本月20号开始持续到5月初。据介绍，日本赏樱圣地众多，花期也不尽相同。其中，以福冈为首的九州地区将在本月24号最先进入花期，东京名古屋在本月27号进入花期。海南航空宣布，将于6月12号开通北京至都柏林和爱丁堡的串飞航线，每周4班。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本市出现了明显的雨雪天气，结束了145天无有效降水日记录。截止到上午10点，全市平均降水量 0.6 毫米，观象台 0.7 毫米，城区平均 0.3 毫米，最大降水出现在延庆观测站，降水量4毫米。预计午后降雪逐渐减弱， 傍晚前后结束。降雪后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开车的朋友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明显下降，外出也请您注意添衣保暖，以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在周六下午2点到3点为您播出的诵读小站节目。大家好，我是静乔。在每周六的下午，文艺广播邀请你和诵读小站一起开启一个小时的读书时光。每年到了万物复苏的春天，大家都会计划一场一场的旅行，要走到更广阔的世界里去认识世界，亲近自然。那我们中国古人呢，有一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读书和旅行是分不开的，而在城市当中有一种旅行，不知道你是否注意了，那就是走进博物馆，来一场博物馆之旅。在北京呢，有很多很多的博物馆，但是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的时候，往往呢会因为自己没有对相关的文物进行了解而荒废了这趟博物馆之旅。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阅读博物馆，邀请到的是青少年博物馆教育推广人、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鹏鹏，和我们一起分享他的博物馆和阅读。欢迎鹏鹏。 嗯，大家好。 其实今天跟鹏鹏约节目的时候呢，鹏鹏一直处于声音嘶哑的状态，是不是也是因为在博物馆的这个讲解工作非常的繁重，导致自己声音有需要休息一下呢？ 啊，这个跟管理专职的讲解老师比起来，任务量很小，只不过可能自己身体条件的原因，所以说在上周讲完了这个古代中国之后，嗓子就不太好了。 其实为什么要约鹏鹏呢？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个读书节目里面，主要还是因为啊，他不光是在做博物馆的青少年的教育的推广， 对， 还是出了很多的书，自己也在写书。那最近呢，就出版了这样的一套《鹏鹏的时光笔记》，这样的一套有关于青少年去这个学习或者走进博物馆的一些，我觉得是有引导方向的这样的一套书。那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套书。 嗯，好的。其实呢，把一部分的重心放在写书这件事情上呢，也是有自己的一个初衷。展厅里面我最多只能服务几十个小朋友，但是当我把它变成声音，变成文字，可以让更多的孩子可以听到我去讲述博物馆的这些内容。所以说呢，选择给孩子们写书是有这样一个最初的一个想法的。第二个呢，这套书呢，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圆自己的一个梦吧，就是希望自己把每年写过的那些，哎，有的杂志找我约稿，还有的呢是自己给孩子们这个录的小的音频，都想把这些文字能够汇总起来，结集成册。我曾经有一个宏愿，说如果我有幸能够活到80岁，我是从20岁开始讲的，如果我有幸能活到80岁，我可以讲60年。啊，我希望自己能讲到80岁的时候，然后每年都有一本这样的小书可以带给小朋友们。所以说呢，这套叫做《倾听博物馆鹏鹏的时光笔记》，更像是自己这一年看到的、想到的、 然后呢为孩子们讲到的一个小的一个文集，然后今年先推出的是第一本和第二本、 哦、 明年春天呢是第三本、 哦、 然后希望 还会源源不断的 希望 推给大家， 每年都有这样一本呈现给小朋友们。 嗯， 在选择这些话题的时候呢，我是特别希望孩子们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觉得历史，觉得博物馆它并不是高高在上，距离我们很遥远很冰冷的，它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比如说刚才跟静悄聊到说啊，那大家这两天可能有放风筝的，那古代为什么会放风筝、嗯、最早的风筝什么样子等等等等。再比如说二月二龙抬头，很多人都去剪头发，那古代人会不会理发呢？ 嗯， 然后给皇帝理发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呢？什么样的人，其实就是想告诉孩子们像我在前言里面讲到的，每一件文物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温暖的、嗯、我希望把这个温暖的故事可以讲给孩子们听。 嗯，其实我们如果自己去逛博物馆的话，经常有一个感觉、嗯、就是目不暇接。这个目不暇接不光是因为展品非常的多，而是因为我们当注意力去观察这个展品的时候呢，你对它的故事知之甚少，你就没有办法去了解它。当你再转下来头去看它的一些介绍，甚至有一些没有介绍，那对这些东西呢，你可能就是看来看去，最后呢也就是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就这么走了，没有留下过多的印象。所以有的时候呢去到博物馆会去想到，有人如果带着我去观看，如果有人给我讲解讲他的故事，而且我们更想听到的不是说这个文物啊它是哪年出土的，它是有怎样怎样的这样的一些美感，更重要的是哎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是 好像在这本书里面重要的就是来讲这些故事的 啊。对，故事性的呈现会比较多。所以你刚才讲到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很多公众走进博物馆的一个常态吧。 嗯， 今年在刚刚过去的寒假啊，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很多这样的图片，朋友转来的，湖南省博那个电梯都被游客、 哦、 这个扶梯都会挤掉了坏掉了。 嗯， 然后呢陕西历史博物馆更是人头攒动，然后我们自己都戏称说哎呀，这到了假期再去博物馆，可能也是因为前期有一些电视节目的一些带动。 对， 对， 对， 让很多人选择了在假期要走进博物馆、 嗯、 我们都戏称说这哪是去博物馆，这一个个都是人口博物馆 去看人去了。 对，所以说其实大家都抱着一种说哎，那里很好，展品很丰富，内容也很多，而且这些内容都是有价值的，但是最后都是空手而归， 嗯， 这样的一个感受。 对， 其实呢我们是要分不同的步骤，比如说第一个步骤得告诉我们的观众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公众，观众首先心里对博物馆要有一个认识。 嗯，它不是，首先它不是一个景点。 对，它不是一个景点、嗯、它是我们每一个人终身学习的一个场所。所以说我们是要抱着一份去以很轻松的，然后呢很愉悦的，很快乐的，没有负担的一种心态去到那里去感受这些历史文化的魅力。它是一个学习的一个空间， 嗯， 一个给我们提供了如此好的一个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空间。我们不是去那里逛庙会去的啊，也不是那里去这个。其实话又说回来，有些展览有这样的明星展品、嗯是好事儿。 其实说到就是去博物馆的话，因为你刚刚也提到是一个终身学习的场所，那我们学习的话就必然要提到去读书。但是如果在进一个博物馆之前，看一个展览之前，你让我去读很多很多的书来说，我觉得有点困难。 对，所以说它还是一个挺长时间需要去积累的一件事情。尤其是我是在做青少年博物馆教育、嗯、我经常会告诉我们的家长们，其实有很多这种功课是要坐在前面的，父母才是孩子走进博物馆最好的导师、嗯、这个导在前。当然了，导不是说是我要去只是查一些信息而已，你要去给孩子们配好阅读这件事情很重要、 嗯， 当然了，这个阅读不是说啊，我要去埃及，我买了一本埃及的这样的绘本丢给孩子，你看一下这个埃及金字塔什么。其实自己也是需要有一个阅读的一个积累，这样的话，你和孩子到了那个实地，你才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话题上的一个碰撞， 嗯， 一个对接， 嗯，就不光是哎，比如说到埃及看到狮身人面像，哎，你看他是不是很高大，是不是很漂亮，哎，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然后。提就是交流这种特别浅显的问题， 嗯 嗯，就像咱们刚刚说的，逛博物馆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些提前的功课。 对， 提前的功课的话，又需要 不光是这种简单的去读一些书， 对， 而是要大部头的去准备一些书。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每年的展览那么多，又是一个这个参观展览的爱好者，那怎么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准备这些呢？ 我说实话，我是真心特别希望我们的这个图书的分类当中，或者是书架上面有一大类都是博物馆书，尤其是孩子。因为金桥这边我们做这个儿童的书也有很多，其实儿童的书文学类很多。 对 啊， 包括现在是绘本科普类最近也特别的火。 但是我是在想说，那其实给孩子讲历史文化艺术类的这种博物馆的书，它现在量很少。之前也跟很多做阅读推广的朋友聊，其实这类书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的成本，它需要投入的精力会比较大。所以说呢，它可能产出的这个周期并不是像我们预期的那样会快，但是我是特别希望将来会有更多这样的书能够呈现出来。其实我在写《倾听博物馆：蓬蓬的时光笔记》这本书的时候，你说能够涵盖多少，涵盖不了多少，如此的庞大。但是我是希望能做到一个什么，就是给孩子们一个敲门砖的那种感觉。说哎，你看蓬蓬在书里面讲到了，说这个啊，古代原来长颈鹿在古代人心目当中，明朝的时候就认为它叫麒麟，原来麒麟是有原型的，是长颈鹿。那我是不是要去博物馆里面，要去故宫里面去找一找，有没有这个麒麟这种雕塑也好，这种雕像也好，它是什么样子的，就是给他一种这样的一个线索也好，一个引子也好。就像之前有一个小朋友的妈妈来找我说，我的女儿不喜欢去博物馆，是一个音乐特长，喜欢弹钢琴。然后 喜欢动的东西，不太喜欢这种静静的。 然后呢问我说，这样你把我录的两篇音频给他听一下，一篇音频呢就是王昭君抱的是琵琶吗，就告诉他这个一个小故事，因为他听过王昭君的故事，还有一篇也是一个关于古代乐器的一个故事。然后他听完之后他觉得很有意思，我说你这样，你带着他去国家博物馆，然后呢就找一找古代中国展厅当中所有的乐器，你别的都不用看，就只看乐器。最后这个孩子就一步步的，然后就慢慢的和博物馆之间建立起来这样的联系。 其实我觉得如果这样的你去认识博物馆，认识这些展览的话，反而他会多更多的乐趣。 对，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个琵琶， 对， 王昭君的故事是不是在这本书里面也有记录呢？ 是，我写了一篇关于这个王昭君的一个故事。其实因为我们心目当中王昭君的形象就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穿着红色的斗篷，然后 忧郁的， 对，那个斗篷最好还有一个白边 啊，对对对， 旁边有棵枯树，然后呢下着皑皑白雪，然后呢他正抱着一面琵琶回首望着故乡长安，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那其实如果真要纠结起来这事儿的话，他抱的不是琵琶，他可能没有抱乐器，真正抱琵琶的是另有其人。而且那个琵琶也不是长得像我们今天见到的梨形的这样的琵琶，就是它其实是一幅画引出来的，或者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已经惯常了的一个小的一个认知引出来，然后 对它的一个刻板印象。 对，然后呢告诉孩子们说，其实我们在博物馆里面可以找到它更多的内容，更多的延伸，就像你说的，更多它背后的那个故事。 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它背后都有怎样的故事呢，其实我们就想在诵读小站里面也听蓬蓬哥哥给我们讲述一下，在他的时光笔记当中有关这样的一个描写。 这得先从我们今天的琵琶讲起。现在呢我们经常见到的琵琶，从侧面看上去有着像半个梨一样圆鼓鼓的印象，而且还有长长的脖子，脖子的上部还是弯曲的。这种琵琶在古代就已经有了，当时的人们把它叫做曲项琵琶，大约呢是在南北朝的时期，也就是距今大约1500年左右的时候，曲项琵琶才随着著名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不断增多，渐渐地传到了我们中原。很多人认为它和丝绸之路沿线一个叫做秋瓷的国家是有关系的，所以啊，它也被叫做了秋瓷琵琶。到了唐代，人们对于琵琶是更加喜爱，对它进行了很多改良，在史料当中留下了很多关于琵琶演奏的记载。哎，对了，这时的琵琶可不是竖着弹的，而是像吉他一样横着抱着来弹的。有兴趣的话，你不妨试一试白居易《琵琶行》当中"犹抱琵琶半遮面"应该是怎样的姿势。 犹抱琵琶半遮面，难道不是竖着抱着的琵琶吗？ 它是横着抱着的、 横着抱着的、 关于这个竖着抱着的琵琶、我后面在这段里面是这么写的， 嗯， 既然曲项琵琶是在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才来到我们中原的，那2000多年前的王昭君怀里抱的又是什么呢？其实那应该也是一种琵琶，只是这种琵琶和我们今天见到的琵琶不太一样，它虽然也有共鸣腔，但不是梨形的，而是很规则的圆形，虽然也有长长的脖子，但不是弯曲的，而是笔直的，它叫做直向琵琶，有点像什么呢？像今天一种叫做软的乐器。因为直向琵琶起源于汉地，所以啊，被人们称作汉琵琶。如果你以后再见到怀里抱着曲项琵琶的王昭君的形象，那你可以马上斩钉截铁地告诉身边的朋友，王昭君抱错了。 哦，这就是给我们讲了在这本书当中描述的王昭君抱琵琶的一个故事。我听完你读的这段之后呢，我就特别想去把这本书全都背下来，因为等我如果再去博物馆的时候呢，我就可以随便指着一个文物说，嗯，这个文物是这样的，它这个是不对的，它是那样的一个故事。其实我们每次去看完博物馆或者看完一个展览之后呢，都想买很多的书，然后想了解一个展品它背后的很多很多故事。下次再去这个展览或者见到同样展品的时候呢，向朋友很骄傲地说，这些故事这些知识我都知道。但是现在其实这样的书其实并不是特别多，是吧？ 是，我们现在给观众们普通读者们读的博物馆类的这种书，我觉得还是比较缺乏的。因为一方面呢，是我们承担了这种科研任务的那些研究人员，然后呢专业人员他们有自己的这种研究上面的一些工作上的要求，第二方面呢，就是他们和观众之间是有天然的一个割裂的，他不直接见到观众，他不像我可能是讲了这几十年十几年没有几十年了、十多年几十万观众，然后呢很多这种问题的视角都是来自于观众。比如说这两天首都博物馆这个比较火的 啊，西藏文物展、 西藏的文物历史文物展，然后呢其中有步辇图要展两个月。那关于这个步辇图，我可能会想的问题是，为什么叫步辇？辇是什么东西？然后呢那把我放在一个孩子的一个位置上，孩子就会问说，哎，这九个姑娘，然后呢抬着步辇呢，就前面一个姑娘后面一个姑娘，然后这个抬得动吗？他们是怎样一个分量？然后再比如说其中陆东赞表情不是特别的，怎么说呢，不高兴，有一种为难，有一种很说不清的一种表情，他为什么是这样的表情呢？再比如说文成公主去的吐蕃，吐蕃到底是什么地方呀？ 为什么叫吐蕃呀？ 对， 后来什么时候改名的呀？等等。 所以说就是真正是把自己放在观众的这个视角上去做。但是坦白来讲，我们自己作为这样一个工作，作为讲解员，不论是专职的还是兼职的，自己的这份底蕴还是有一点弱，他并不是搞这方面研究的。 其实我们这样做的话，更多的是普及类的。就比如说，如果我读完这套书，我再去跟别人讲的时候，如果我旁边是一个对文物极为有研究的研究学者，他可能会说，再问我两个问题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对于大众来说，我觉得还是足够了的。 对，所以说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话题，我更多的是希望我给孩子呈现的这些文字图书是一个敲门砖的一个作用。我每次都会讲说，我服务的对象是什么呢？是那些徘徊在博物馆门口的人，他站在门口顺着门缝看见了博物馆里面很好有东西，但是因为里面东西又多，然后又砖，然后又老，可能自己又心生畏难情绪不敢进去。那我告诉你啊，其实很有意思，你可以进去，你可以去简单的去了解，给他一个敲门砖的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在这套书里面，主要还是以你平时讲解的一些经验，或者是大家给你的反馈，来总结了一些你认为像这样写给大家，大家会更能接受的一些文字。 对，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小朋友给我问问题，怎么说呢？我特别愿意被孩子们去提问。 因为大多数部分我都会被问住的。我写了一本，我讲了这个西红柿炒鸡蛋的历史。西红柿什么历史，鸡蛋什么历史，炒菜什么历史，我们什么时候有了炒鸡蛋这件事情。 嗯， 然后底下留言就告诉我，请问鹏鹏哥哥，我喜欢吃的青椒炒肉丝什么历史我喜欢吃的茄子肉丁什么历史，我说，哎呀，这 个 我怎么讲啊， 可以出个菜谱系列了。 对，他们就会有，嗯，其实孩子关心的话题我在想其实是两类， 嗯， 一类是距离自己特别遥远的，比如说我们回想一下，嗯，他们会想宇宙、恐龙、金字塔、 外星人， 对，外星人距离自己很遥远， 嗯嗯， 第二类呢就是就在自己身边的馒头， 嗯， 面条，然后呢这个我刚才讲到的西红柿炒鸡蛋， 嗯， 他看到的眼镜， 嗯， 他今天穿的裤子等等，他这些是感兴趣的，所以我们在选择这样的话题的时候，我也经常和一些做出版圈的朋友聊，我说给孩子们讲博物馆，讲古代的东西，切口一定要小，但背景一定要大， 嗯， 然后呢给他一个当下的一个语言。 对对对，他今天比如说看完了这个展览，或者是读完了这本书当中的某一篇文章，马上能转化到自己的生活实际里面。 对，他这种勾连呢，一方面呢就像你说的，来自于已知当中的，通过阅读这类学习习得的，有的是学校里面习得， 嗯， 比如说他读了这个课文三年级下册，有一个周楚除三害的一篇文章，那展厅里面就有周楚墓里面出的东西， 嗯， 那比如说你这五年级课本里面有燕子， 哦， 啊，那你讲完燕子，那我可以再找说啊，那燕子我们北京叫燕京有没有关系， 嗯， 然后北京的雨燕又是什么， 哦， 啊，那马踏飞燕踏的是燕子吗，啊，它其实它可能踏的是另外一种动物， 就是从一个事物或者从一个小的事件呢，咱们纵向的或者是横向的，从文物的角度来给孩子们进行一些普及。 对，给他这样一个小的切口，切口小，但是背后有一个大的背景，就像我们刚才讲，虽然讲琵琶， 嗯， 但其实是要讲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好，那刚刚我们是跟青少年博物馆教育推广人、金牌阅读推广人鹏鹏一起聊了他最近出版的这一套《倾听博物馆鹏鹏的时光笔记》，并且鹏鹏给我们分享了这书中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小故事。下面是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想请鹏鹏为我们推荐适 合。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谈什么心，快去看看咱家装修工地。 呈上我的手机，媳妇大人。 才懒得查你微信呢。 让你用我手机看工地，零死角零时差。 哦对，有人替你全包圆，你可省心呢。 我找了这么靠谱的装修公司，又省了那么多的装修款，是不是应该受到表扬？ 哎，你找全包圆装修到底省了多少？3万？5万？ 嗯，你再猜。 难道更多？不就是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吗？还有更多优惠？ 这个月全包圆店庆家新品发布，超强优惠，限量登录，但是名额不多。 然后就让我眼疾手快的老公抢到优惠名额了， 一时秒省6-7万呢！哎呀，我说了做。 老公，么么哒，给你点赞。那你看我妈那儿是不是也该装了？ 什么你妈？那是咱妈。4006068866，现在就给我丈母娘抢优惠去。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本月店庆超级优惠，限时限量，你可赶紧的！ 4006068866，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我剩下了， 剩下还这么开心，心真大。 我说我的装修预算剩下了， 你该不会也是找了 全包圆？ 你也全包圆装的家？ 一哥们儿在他家装2套了，正跟我极力推荐呢。 装吧，不错，比我的预算省不少呢。这个月店庆，现在下手比任何时候都划算。 一个说好不算好，俩都推荐，我得问问去。 快打4006068866吧，店庆月没几天了，优惠名额也没多少了。 得嘞，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3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坐你下车先飘，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桥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骚披烟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了。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半年广告之后呢，诵读小站继续为你开启下半段的读书时光。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青少年博物馆教育推广人、金牌阅读推广人鹏鹏哥哥，欢迎鹏鹏哥哥。 大家好。 上半段我们主要呢是跟小朋友们来推荐了，你在去博物馆之前或者是去博物馆之后想要读一些书的话，可以来读最近出版的这套鹏鹏的时光笔记这套书。那其实很多成年人呢现在也是这种博物馆的爱好者，他们去博物馆呢，你比如像我去博物馆，去完一家大型的博物馆，我就对很多的展品呢也很感兴趣，也想知道它背后的故事，然后就会去到这个博物馆它的一些售卖品的一些地方呢买一些关于这个博物馆的一些书。是不是我们只有在博物馆才能买到这些书，或者是我们怎么去更加详细的从这个书籍方面来获取一些它的知识呢？ 其实就像你说的，博物馆自己的那个出的书啊是非常好的，有很多博物馆都有这样一项业务，尤其是一些大展它都有图录。 对， 比如说你看这个展览的时候，它可能有些文物的细节你看不清楚，那我们可以去买这个图录回去慢慢看。我家里面好多图录，因为我自己要讲，也想把这个文物更细节的地方看到，所以说就会买了很多图录。当然了，这是对那些真正的这种爱好者，因为那图录还不便宜啊。博物馆承担的这种公共教育的职能，它一方面在展厅里面通过展览的方式，通过社会教育活动的方式去呈现，其实它通过这样的出版物，通过电视节目，通过广播节目的方式，它也是在面向公众做这样的公共教育。像我在去大英博物馆的时候，他们的书都特别好，我很喜欢很喜欢。比如说他有一本小书，小小的，他就介绍罗塞塔石碑，然后口袋书薄薄的，可能就1-2万字，放在兜里面，可能就是在城市上班通勤的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里面，关于罗塞塔详细的这些内容他都可以看完。然后有一本书很有意思，就叫做马，他把他馆藏的所有的文物当中和马有关系的汇集在一起。从古代的最早的马的文物到近代的马术， 到马的品种、自然角度里面，野马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他都把它汇总在一起，就让我觉得看起来是给我打开了一个更宽阔的这样的一个视野的这种感觉。 哦，就讲马的故事、马的历史和它的相关的一些文化。 对，现在呢是有很多博物馆也开始尝试着往这方面去努力，从我身处其中也能看得到，有很多博物馆是特别希望能够有这样面向公众的很好的书呈现出来的。 哦，哎，那就你了解，咱们就先说北京的博物馆，这几家大的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书呢？ 啊，故宫的书很多，故宫也有一个出版社，故宫出版社。然后故宫呢，这个我们还有一个杂志，就叫《紫禁城》，有兴趣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去找一找。我是每期都订，原来还在上面连载过一年的文章。 哦， 《紫禁城》可讲的内容太多了。 对对对， 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180多万件啊。 哦，但是就是说，我们担心的是，这样的博物馆或者特别专业的博物院，他们的出版社出的书呢，过于深奥，有没有就是还是比较适合普通大众，然后普及性更多一点的这样的？ 没有，他的那个书有一部分是专业人士看的，有一部分呢是很适合这个年轻人，很适合这种公众去看的。 哦， 所以说这是像国家博物馆呢，古代中国它就出了3本，然后呢这种我忘了这个具体的价钱，上中下3册，把古代中国里面的文物、重点的文物结合成一本书，古代中国里面的这个文字都是研究这个时代或者是这类器物的那个专家用很简单的讲述的方式，每篇文章也不长，就很适合普通公众去看。 那今天我们其实也是在节目里面通过鹏鹏哥哥给我们的介绍呢，也了解到你比如说像这样的大馆，或者是有一些比较精美的小的博物馆，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出版的其实研究更加深入的一些书。 是有很多馆甚至还有专门给孩子看的这种自己开发出来的博物馆的书。所以大家以后在参观完了之后去这些文创品商店的时候，不妨去看一下这个他们相关的这个出版物。其实我在国外逛博物馆的时候，我是非常喜欢去看这些博物馆的那些出版物的。 嗯，那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刚刚是向小朋友们推荐了这套书，那像成年的爱好博物馆的人，我们也推荐一些书，今天也带来了2本，那我们先向大家推荐一下这些书。 其中有一本呢，我是一套呢特别希望能够给大家这个分享的，其实呢可分享的很多，比如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一下，有一个叫做贡布里希的一位大家，然后他曾经写了2套书，一套是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还有一套呢叫做艺术的故事。我的床边会一直放着艺术的故事。为什么呢？它是我们去认识西方艺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入门书。 哦， 很厚。很厚，然后你可以珍藏一本。那其实艺术的故事呢，它还是要对西方历史有一个基础之后，你才能认识这个西方的艺术。你得知道说啊，这个埃及、希腊、罗马它怎样一个时代的关系， 对对对， 他们之间有过怎样的交流，你才知道说这种政治层面上的或者是战争层面上的交流之后，才会带来文化上、艺术上的这样的一个交流。所以说呢，给大家推荐就是这个英国 BBC。然后出版的一套，其实也是前些日子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 哦， 这个展览它其实就是来源于这套书。这是 BBC 出的一套，就是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 其实这也是一个节目是吗？当年的 BBC。 对对对，当年是 BBC 的一个节目，他把这个节目最后做成了书做成了展览。 做成展览之后，去年其实特别火。 对， 当时我记得我身边很多朋友就觉得，如果去国家博物馆看了这个展览之后，那就是一件特别时尚的事儿，就是在自己的文化生活当中增添了特别浓重的一笔。我去看过大英博物馆的，确实当时这个宣传做的也很好。 是， 这本书今天也带来了。 是， 我们分享其中的一段，让大家从这个更直观的方面来了解一下。 好，之所以给大家推荐这套书呢，就是这个大英博物馆800万件文物从中选出100件，其实是一件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更多的是给我们一个索引，通过这一个物讲了一个或者说是人类文明史上某一个重要的片段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它对于我们，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对于我们构建我们去认识这个世界文明世界史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那今天要给我们读的是哪一段呢？ 读的是他第33件，讲到的是罗塞塔石碑，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件文物。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出来，其实 国外的一些作者在讲述文物故事的时候和我们中国的一些作者在讲述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就像我刚才讲，我写东西已经有了中国人的那种思维，我要介绍这个文物的背景，我要通过一些问题带出来。 嗯， 那国外的 最后还要总结一下， 对对对， 升华一下。 国外的这些作者呢，他更多的是像我在跟你交谈，而且他们的思维和我们的思维不太一样，视角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像罗塞塔石碑，如果让我讲，我会说啊，罗塞塔石碑三种文字，然后这个都是什么文字，它是打开古埃及文明的一把钥匙。他开篇是这么说的，他说，每天我走过大英博物馆的埃及展厅时，总有操着各国语言的导游带领着一团团游客在那里参观，游客们都伸长了脖子观看这件展品，每一位游客的游览计划里都有它。它和木乃伊是大英博物馆内最受欢迎的藏品，为什么呢？它的外表毫无特色，只是一块灰色的石头，大小呢如同机场常见的人们拖在手里的带轮的大行李箱一样，粗糙的边缘表明它只是一块更大的石头的碎片。石头的一面布满了文字，但如果你驻足阅读，便会发现那文字的内容也很乏味，是一份关于税收优惠的官方文件。但光看外表是不行的，博物馆当中很多物品都是如此。这块外表沉闷的花岗岩碎片，在三个精彩的故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后统治亚历山大港的历任希腊国王的故事，拿破仑入侵埃及后英法争夺中东的故事，以及学者们和平竞争破解埃及象形文字的故事。下面我们就来讲述这三个故事。 哦，它是从故事引入的，而且从这个文章的开头，我觉得特别像是这个解说词。 它更像是怎么说呢， 有一个人带着你， 对对对， 走进了这个博物馆。 是就像你刚才，它是一个广播的一个访谈类的，就是这个馆长他就会跟这个主持人之间就聊起来这种样子，说啊，我每次在展厅里面，很多人都会去看那件文物， 大家都非常好奇。 对对对， 这个从这个传播的角度，我们也能理解。首先呢，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好奇心，然后呢，再一步一步的去探索它，去把它剖开。那也是因为节目的时间，我们没有时间来细细的听这后面三个故事，但是大家呢，也可以来读这本书，叫做《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 它好就好在什么呢？它是100件文物，每一件文物都是一篇一篇的，所以说你阅读起来不会说是我读到了第33页忽然想起来32页写的是什么。现在大家这种阅读都是空隙性的， 对对， 说我阅读完了之后，哎，书放在那里，我可能晚上躺在床上再看，等你晚上躺上床上工作一天之后发现，哎， 我忘了前面一段讲的什么， 我在前面看一看再找补一下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其实我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其实一本书读得慢的原因不是说是因为它不是一气呵成的读完的， 对对对， 它是分成了很多段，所以你就这个连贯性就不那样的好。 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些就是关于读书的调查，也当中写到哈，就是现在人为什么读书少或者是不爱读书，因为每次我们都像读课本一样，从第一页开始我们要读到最后一页，那往往可能第一页没有那么吸引你，你最需要的东西它不在前面这一部分，在中间，你所以你再从头至尾这样看的话，会很难去学习到你最想学的那一部分。其实不妨你把这个书分开来读，先看一下目录哪一篇最感兴趣，你就先去读那篇。 对对对对， 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是浅阅读时代比较需要的一种方法。 是，这也是我之前跟很多家长们分享的一个，就是为什么要以衡量读了多少本，从头到尾读了多少本书作为孩子阅读量的一个标准和尺度呢？ 但是我们也并不是推荐大家说你就不要读大部头的书，不要深入的去读。其实如果要是深度学习的话，还是去看一些这种研究性的书。 所以说什么是好的阅读方法？阅读方法就是最适合你的那个才是好的。 那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一本书，是不是这本书要稍微深入一点呢？ 对对对，这本书要稍微深入一些。刚才那个世界简史呢，是为了大家能够走出国门去看国外的展览，或者说是我特别希望大家再去认识我们中国文明的 这个璀璨的时候，也把中国文明放在世界文明的背景之下。 嗯， 我们要有一种大国胸襟，站在人类文明的视角下去看我们中国文明。 嗯， 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去看到国外的展览，我们给自己一个最基础的一些这种内容的梳理。 嗯， 啊，别去了大英，去了卢浮宫，去了大都会之后很茫然。 对，就在门口拍了张照片就回来了。 然后呢，除了这本之外，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孙基先生，文博大家，他写的一本书。这本书是14年的，我印象当中是14年的中国十大好书，略微有一点点深，但是呢也是用非常浅显的很综述性的语言给大家提炼了一些东西。书的名字叫做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我多提一点，就是物质文化是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这套书我建议大家可以拿来读一读，部头比较重一些。 嗯， 然后呢这个后面呢它是分了十个篇章，然后呢每一个篇章呢都是一个大的一个主题，把这个相关系的这样的文物按照时间顺序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比如交通，他就把从古到今的交通， 嗯， 然后呢武备，把这个五代的兵器，然后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重要的这种物质文化史上面的一个节点。其实它有一种什么，就是用物来，先我们要了解这个物，然后呢我们去国家博物馆看古代中国，我们用物来证史，用物来讲史。 嗯， 如果我们达不到用物来证史，我们就先拿物来讲史，用这个物来说明这个时代，然后呢用史来解释这个物，来丰富这个物。 哦， 说啊，历史上曾经记载过宋朝商品经济很发达，然后我们过来说啊，这里有广告，你看这里有卖的这个东西，这里有什么什么东西，是这样的一种思路。 哦，那咱们就读其中的一小段来分享给大家。嗯， 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其中他在写到这个后母戊鼎，大家都很熟。 嗯， 然后其实他也解答了我之前在讲述时候一些小的偏颇之处吧，就是他也有自己的研究。 嗯， 比如他在讲后母戊鼎的这个铸造，他要讲到商周时候的青铜器，他说到了商周时，青铜器已经成为了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这时候呢继承了夏代所开创的传统，在国之大事的祭祀上要使用成套的青铜礼器。世界上其他地区虽然也有青铜器具，但商周青铜礼器却成为了当时意识形态的象征，不仅为祖先崇拜的精神力量所推动，更成为代表贵族阶层的社会地位的符号。商周呢主要用泥饭铸铜器，殷墟出土的著名的后母戊鼎，通高 1.33 米，长 1.16 米，宽 0.79 米，是用20多块饭拼起来混铸的。鼎大，饭块啊也得用得大。此鼎呢重 832.84 公斤，加上交口、帽口、飞剑、飞鞭等等等等，所用金属的料源应该在1000公斤以上啊。我们会想到说，哎，原来后母戊鼎在铸造的时候有这些，不是只是停留在数字上的。 嗯， 说重832.84公斤，他会讲到他需要1000公斤，因为还有耗损。这其实是很多我们在展厅大家听讲解也好，或者是在看一些基础的对这种文物的介绍很少会提到的。 没错，所以参观博物馆和阅读其实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今天也再次感谢鹏鹏哥哥来到诵读小站，为我们分享了这么精彩的几本有关博物馆的书。那希望呢今后也有更多的机会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播出的开心茶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

6666多少来着？ 8866啊，这个月。